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翻到嚟咧，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重返月球啦。咁但系未讲重返之前咧，就梗系有少少回顾。咁回顾咧就系首先讲咗个科学探究咧，就系1609年伽利略吓，就用自制嘅望远镜嚟去观察月球，发现有呢个高山啊、平原啊，咁但系有啲佢叫做改个名叫海洋，不过后嚟先发现咧，其实系冇水嘅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环形山啊咁样。好 啦，但系点解佢会睇到黑嘅？ 冇错，唔系真系噶，其实佢真系暗黑嘅，即系嗰个地形咧系有啲系暗黑色。咁科学家即系过去呢几百年咧，就即系已经提出过好多嘅理论啦。咁但系直至到人类首次登月，真系喺度攞到嗰啲样本啊，嗰啲所谓泥土啊，同埋啲岩石嘅样本啊，先能够系印证，就系话咧，其实嗰啲即系大范围嘅暗黑嘅表面咧系平滑啲嘅，佢就叫做海啊。咁就系因为以前咧。是有好多嘅熔岩咧，係流過出嚟，即係有大規模嘅類似火山嘅活動啦嚇，咁樣咧就有大批嘅熔岩流出嚟咧，又就後嚟都凝固咗，就變咗一啲相對比較平滑嘅。但係咧，佢平滑得嚟咧，講真咧，其實佢都有好多灰塵嘅，因為佢係受到即係佢冇大氣層嘅保護啊嘛，因為佢冇大氣嚇，咁佢就受到好多嗰啲我哋叫太空微隕塵啊嘅撞擊。即係我哋叫太空隕石啦，但有啲可能係好細微、好細微嘅。咁但呢啲咧喺地球嚟講咧，即係絕大部分都喺大氣層嗰度咧，就已經摩擦就燒曬，就落唔到地面噶嘛。啊，咁就算落到地面，我哋有風化作用、有水啊咁啊，月球乜都冇噶嘛。所以佢呢啲咁樣嘅即係經年累月講緊幾十億年嘅太空嘅隕石啊、微隕層嘅撞擊咧，所以佢成個月球嘅表面咧就一層好幼好幼嘅粉狀嘅。咁、科學家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特別係19世紀嗰陣時，甚至去到20世紀初咧，都好擔心就係話，就算我哋能夠登陸月球咧、你嗰個登陸艇咧、可能一落到去咧，就好似啲流沙咁啊，轉一聲就沉咗落去咧，就即係泥牛入海不知所蹤㗎啦，好多人驚㗎啦，嗰啲叫 moon dust 啊嘛。咁但後嚟咧，即係當然我哋即係派啲太空船，最先係冇人㗎嘛。咁就將我哋派啲無人駕駛太空船降落咧，就發覺原來冇咁得人驚。佢雖然係有一層嘅呢啲咁嘅微塵，但係最多都係幾個 cm 厚或者最厚嘅可能都係10個 cm。其實你係有個固體嘅表面，你可以降落得到嘅咁嚇。呢、這個好有趣嘅，因為我記得我細蚊仔即係去大會堂圖書館啊借啲書嘅時期咧，嗰陣時係未登月嘅。因為係一頭先你講咗1969年登月啊嘛，但我去大會堂即係借書嗰陣時咧，應該可能係6768年啊，應該大概6667年嗰陣時啦。咁我嗰陣時係小六開始去借書嘅，咁我已經好快脆就去英文部借嗰啲英文嘅天文書。咁其實咧就係完全係越級挑戰嘅，因為嗰啲我嗰陣時係小六嘅英語水平。咁但我唔理咁多，呢、這個就係叫做興趣先行啦，興趣驅使啦。咁我係唔明嘅，唔明咪跳喎，唔明咪跳咯。即係我攞佢個大意啫嘛。咁大意其實我好記得嗰陣時睇嗰啲天文書籍咧，都仲係喺度拗緊，就係話哇，上到月球會唔會好危險咧？一降落咧就咚一聲就入咗啲流沙吸咗你啦。嗰陣時仲拗緊嘅。咁但係當然咧，隔幾年之後就登月啦，即係69年登月啦咁樣。好啦，咁要講翻下咧。即係登月嘅歷史咧，不過都要略略提一提咧，即係人類哇，透過想像力就係描繪人類登月嗰啲叫做科幻小説。咁啊，科幻小説咧，以前嗰啲即係神話啊，或者即係中世紀都有啲咁樣嘅西方啊，即係歐洲啊有講咧，嗰啲我哋唔提啦。我哋講真係比較上叫做現代啲，起碼近代咧個科幻咧，一個就係最著名嘅《地心探險記》啊，《80日環遊世界》嗰個作家。就是法國的科幻小說鼻祖，就是余勒凡爾勒啊，就是 Jules Verne 其實他在1865年早好多1865好好犀利，他1865年呢就寫了一本小說，就是叫做從地球到月球，咁樣呢就佢大嗰陣時佢就好有趣，佢唔係描繪用火箭，佢係描繪用大炮。咁呢個呢就即係俾人笑足成百幾年啦吓，咁就係因為如果大炮射到去能夠月球呢，即係大炮入面嗰個太空艙啲人呢早已經死咗啦，即係發射嗰陣時已經變成肉醬啦，因為個加速度呢係會令到入面啲人全部都變成肉醬㗎啦已經。咁但係嗰陣時余勒凡爾勒佢點解唔用火箭呢？我諗佢對火箭係冇信心，因為嗰陣時嘅火箭真係最多係我嚟做燒煙花㗎咋嘛。 吓1865唔好忘记1865年喎，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佢就觉得得但嗰阵时已经有大炮啦，1865年梗系有大炮啦，打仲系嘛？咁佢就觉得大炮好似可靠啲咁样，所以佢就用咗大炮。好啦，咁但系然后就到1901年就英国啦，今次头先个法国。英國嘅著名嘅科幻大師咧，就係威爾斯啦 ，H.G. Wells 啦，就係寫《時間機器》啊，《隱形人》嗰個啦嚇。咁 H.G. Wells 就寫咗一本又係探月嘅小説，就叫做《最初抵達月球的人》（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 咁樣。咁啊，今次就犀利啦！嗱，其實《如勒凡爾納》嗰本咧，佢就冇講佢哋登陸嘅，佢哋只不過繞過月球唔知幾圈就翻翻嚟噶啦。但係威爾斯嗰本咧就講佢真係登陸，不得已仲發現月球上面原來係有。月球人，系啊，月星人啊，唔话月球人啊，月球人就唔系我哋而家讲一个月赚一球嗰啲，而家我哋嗰啲咩星球人、月球人啦，你知啦吓，即系一球一百万啊咁样啦吓，系星球人啊咁。咁但系咧，佢系真系讲月球上面咧系有生物吓，即系都系人形生物，但系咧就个脑袋啊，佢好聪明啊，脑袋大，但系啲手脚咧就系唔发达嘅。其实呢个就系往后啊呢百几年嚟咧。即係所有呢啲外星人， 我都即刻諗，係啊，即刻會咁樣諗， 就係即係因為 E.T. 啊，或者係咩第三類接觸啊嗰啲啦，而家咩羅斯威爾啊咁啊，全部都係跟呢個圓形嘅呢個 prototype 三角形咁樣。 係啦，咁樣咧，其實當然咧，佢好有趣啊。佢講後嚟咧，就一路俾嗰啲個男主角咧，就俾嗰啲月球人捉咗，捉咗咧就帶去到總部啊，即係嗰個地底嗰度咧就見佢哋嘅首領。而個首領咧就犀利啦，即係威爾斯咧，我諗佢個假設都係諗住嗰啲封喉啊或者蟻喉啊咁啊。个谂法啦，即系特别大嘅，但系咧丰厚蚁后就个身大啫，呢个月球人就唔系啦，就边度最大啊？ 个头 系啦，咁我头先话月球人本身已经系头大身细噶啦嘛，哇呢、這个首领咧就已经去到个极致，根本你见到个头就大过成间房咁样，个身咧就好似个 B B 仔咁样样啊，咁就系原来這個呢个咧就系即系个智慧啊，聪明梗系。勁過我哋好多啦咁樣樣咁但係後嚟講佢點樣即係逃脫翻翻嚟地球咁啊？呢本小説1901年啊，犀唔犀利啊？嚇好啦，咁然後講你話人類真係嘅探月咧，就真係要去到我哋嘅太空時代開始啦。太空時代開始就係我兩歲，因為我1955年嘅嚇、我十月嘅，咁啊真係啱啱兩歲啫，因為就係1957年當時嘅蘇聯咧喺10月1日。俄国革命啊嘅纪念日就发射咗一个人造卫星叫做旅伴一号啊，或者有人成日叫伴侣啦吓、我唔知啊，佢叫 Sputnik S P U T N I K Sputnik One。咁呢个旅伴一号咧就令到全世界为之震惊嘅。当时啲人冇谂到咧，即系苏联咧系有咁嘅本事，特别系美国，即系美国就朝野为之震动。因为即系不能相信啊，而且好沮丧。虽然其实佢哋已经有个太空计划噶啦，但系佢谂住佢哋一路以为自己系领先苏联好多嘅，点知咧就俾苏联抢闸吓、就1957年第一个人造卫星。咁美国咧其实都唔输蚀，但系就迟咗差唔多一年啦。佢1958年先发射吓。咁、好啦，讲翻登月啦，呢个系人造卫星啫，系嘛？好登月咧，哇！即系其实苏联咧都一路领先。1959年。佢有一個叫做 Luna 2， 即係月球二號嘅一個人造衛星，佢直情撞落去月球啊！今次就唔係環繞月球添啦，佢淨係嗰啲叫硬着陸，但係即係明知散㗎啦。咁啊，但係咧就未撞散之前都可以拍翻啲數據翻嚟啊嘛，影相㗎嘛，係咪？咁啊叫硬着陸啦 ，hard impact 啦，就係1959年嘅9月14日，咁梗係冇人啦，梗係冇人啦，冇命啦嚇。嗰陣時未有咁本事啊，59年。咁然後咧就係同年嘅10月7日，即係其實佢係連環發射㗎啦。頭先9月14日發射，跟住10月7日發射咧，就係月球三號。咁今次月球三號咧，佢就係環繞月球啦。嗱，環繞月球呢個勁啦。就係、令到人類第一次睇到月球嘅背面係點樣嘅，因為我哋從來睇月球咧，都係睇月球嘅一面，佢係以一面對住我哋嘅。 係 啊，我哋永遠睇唔到佢個背脊嘅。 其實我都想問呢個問題啊，係咪真係係真嘅咧？真係永遠 真係永遠睇唔到㗎。當然其實有一個咧，月球嘅運動叫平動，叫 libration 嚇 ，libration。libration 咧，其實佢係即係左轉右轉扭下扭下，所以我哋睇月球咧係多過50% 少少嘅。即係我哋睇到佢嗰個面積，但係呢即係其實有40%多呢最少呢係我哋從來人類從來未睇過。 但係呢我又聽佢哋講話係咪月球佢自己都有個自轉。 有嗱呢個呢即係我唔記得喺呢有冇講過啦，因為真係即係講太多嘢。好多人有個誤解，有兩個誤解添喎。一個呢就話點解月球永遠以一面向住我哋，因為佢冇自轉。咁呢個係錯嘅。其實呢 如果佢係冇自轉呢，我哋反而呢可以睇晒佢任何一面嘅。佢正正呢，佢只不過係咩呢，就係佢自轉周期同埋佢個公轉周期呢係一樣。扣完晒 係， 所以佢一面自轉就一面公轉，一面自轉一面公轉，所以實際上呢佢就永遠一面向住我哋。 直情 100% 一樣，佢唔會話爭少少， 係嘩，唔係即係唔講佢係 100% 一樣㗎，啱啊，因為呢個其實我哋叫做潮汐嘅一個牽引呢係 lock 死咗啊，即係有個，因為以前呢其實月球係有個自轉快啲嘅，即係係快過一個公轉周期嘅，咁但係整下整下呢，因為地球嗰個嘅潮汐力呢有個即係叫做潮汐摩擦啦，叫 tidal friction 啦，雖然佢哋大家唔使掂住㗎喎，搖佢摩擦啊，好似而家我哋夜晚睇嗰啲降龍十八掌啊嗰啲咁樣呢，搖佢都得嘅。咁佢搖佢摩擦呢，其實佢嗰啲潮汐摩擦呢係令到慢慢呢就係減慢。 完全 同。減慢到最後呢，就佢自轉一周同佢環繞地球公轉一周嘅時間係一模一樣。咁，所以呢就永遠以一面向住我哋。只不過原來喺佢呢個自轉過程面呢，佢係發提騰嘅。咁佢發提騰呢就令到我哋呢可以睇 多 啲咁多左右睇多少少咁架。咁但呢佢背面呢就係，我哋真係從來未睇過㗎。咁所以你話俄羅斯嗰陣時都係蘇聯呢叫做啦，幾勁呀，1959年10月發射嗰個呢係第一次拍呢個照片返嚟。即係當然佢繞過月球咁就失去聯絡啦，但係佢拍一照片啦，然後喺月球背面出返嚟，咁就無線電拍返嚟，嘩，我哋先知道原來月球背面係咁樣嘅，咁樣原來係同正面即係向我 差唔多嘅， 頗為唔同㗎。 哇， 是啊，頗為唔同嘅，好得意嘅，因為可能咧，因為咧，即係地球嘅引力影響咧，令到嗰啲隕石撞落去咧，係兩邊咧嗰個頻率啊，係有所不同嘅，所以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唔係話完全另一個樣咁啦嚇。好啦，咁但係咧，仲有嘅咧就係，一個誤解啊，係我頭先記咗啦，就講有兩個誤解，一個就係以為嗰個叫做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到今時今日咧。都仍然好多人以為嗰個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嘅，就話嗰一半呢係永遠處於黑暗之中嘅咁樣啊，咁呢個梗係大錯。 梗係唔係啦， 你諗下，我哋又唔係倒返轉喎，你諗下，永遠向住我哋嗰面係咪都有新月、峨眉月、半月、檸檬月同埋滿月啊，所以其實背對住我面嗰邊係咪都係一樣啊，理論上都一樣㗎，所以佢都係不停咁樣係會有唔同嘅照射。嗱，咁呢個唔同嘅照射，所以嗰個唔係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 嚟嘅，嗰個呢一定英文要搞清楚，我哋只能叫咩呢，就叫做 far side， 英文叫 far side， 即係 far 即係 遠嗰邊， 但係中文就簡單，一般我哋叫背面，即係向住嗰邊係正面囉，咁睇唔到嗰個咪叫背面囉，但係英文記得大家係叫做 far side， 就唔好即係跟咗啲人錯叫呢，就叫做 dark side，dark side 係錯嘅，好啦，咁講返月球上面呢，其實係佢有自轉啦，咁其實佢自轉同公轉周期一樣，所以即係幾多日啊？ 就 約莫 就廿八日， 廿八日啦，好啦， 廿八日。 佢一日有廿八日，即係話佢嘅白晝同埋夜晚，分別係幾多日啊？ 哇，就係、 是、就係、是、除二咗 幾個鐘，唔係五十分鐘，幾多分鐘？ 唔係，佢一日係廿八天啊嘛， 啊係， 所以佢嘅白晝就14天， 啊係。哦，所以就 夜晚有十四， 夜晚十四日， 即系话咧，佢日出 系， 咁你话啊，我哋等下日落先，十四日后啦，唔该，你明唔明啊？即系个太阳喺个天上面十四天，好啦，日落 系， 啊，我哋等日出啦，咁啊，你死啦， 啊，咁 十四日之后先日出啊，明唔明啊？ 睇日出咪睇耐啲咯。 唔係啊，你即係你要等十四日咁佢先至會有日出啊。咁所以咧，即係佢個白晝係十四天， 系， 佢個夜晚又都係十四天。咁解，當然我哋喺地球都有類似嘅嘢，但嗰個就另一回事，就係因為地球嘅兩個極啊，南北兩極嗰個永晝永夜啦，嗰個仲誇張添啦，一日就半年，一夜又半年啊嘛，嗰個就因為地球嘅地軸傾斜啦，係嘛，佢永晝永夜啊嘛，咁佢就唔係咁樣，佢就係因為實際上佢個自轉係慢嘅，佢個自轉一週，我哋地球係廿四小時啊嘛，佢係廿八日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哋廿四小時就咪。白昼咪十二小时，夜晚十二小时咯，即系约莫系嘛？ 系 佢咪白昼咪十四日， 系 夜晚咪十四日咯。 明白。 所以好大镬噶，佢夜晚一入咗夜晚咧，如果你话用太阳能咧，十四日冇太阳能啊，唔该，点办啊？系嘛？所以咧好有趣嘅月球上面。